光开个小缝，并且内循环外循环交替使用，远离煤气中毒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，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，中国外卖领导品牌，25年只做一盒饭，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本市受伏合区影响，扩散条件较差，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不佳，不宜户外久留，外出务必要做好健康防护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白天晴转多云，有轻度霾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13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5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阴，南转北风2-3级，最低气温3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5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听说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忽必烈、海云等人在一群和尚的簇拥下站在岸边，向江上眺望。海云说：二王子，回去吧，你在这儿已经站了一天了。忽必烈说：十万火长是为了救我，现在不知死活，我于心不忍呐。海云说：看来活着回来已不可能了，他们的人马多于我们10几倍，一虎难敌群狼啊。只是我还觉得这支人马很可疑，我怀疑他们不是宋兵。难道他们假扮宋兵不成？在这兵荒马乱、各国犬牙交错之时，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啊。那个中箭落马的老人好像知道我的身份，直奔我来。是谁把我的身份透露给他的？除了宋人，谁知道我的身份？不管他们是谁，我要驾船渡江去找十万户长他们。夜里风大，江面浪急，太危险，万万不可。而且一旦那股人马还没走，我们不就是自投罗网吗？不，不找回十万火长，我无法回去复命。找不回活的，也要找回死的。我要把尸首带回去。求大法师给我一艘船和2名驾船的僧人就可以，我一定要去找他们。海云无奈，只好招手叫来4个和尚，异常严肃地说：你们几个看住二王子，保证他的安全。忽必烈大声喊道：你们都躲开。4个和尚见海云法师没有发话，谁都不动。众人没想到忽必烈忽然拔出刀，大声喊道：你们不躲开，我就砍了你们。4个和尚吓得让开了路，忽必烈趁机跑向江边，直接跳进江里往里走。船上的海云一见大惊失色，调转船头滑向忽必烈。一个浪打过来，把忽必烈打入水里， 海云法师纵身跳进水中，游向忽必烈。忽必烈在水中沉沉浮浮挣扎着，海云法师拼力抓住忽必烈的衣领。这时另外一名僧人也跳入水中，与海云一同把忽必烈拖上了船。呛了水的忽必烈昏迷不醒，海云把他放在船上，用尽各种办法，终于使他喷出了一口水，渐渐地苏醒过来。海云良久才轻轻道：阿弥陀佛，下沙贫僧了。此时船已经渐渐驶向了对岸。江对岸的史天泽休息够了，以为忽必烈等人安全脱险后早已踏上了回蒙古的路，自己一人暂时无事，便回到战场看看有无自己的同伴还活着。到了尸首堆，只看见蒙古兵的无头尸体和金兵的有头尸体纵横交错，不禁皱了皱眉，蹲在一具无头的士兵尸体跟前，用手捧着沙子往尸体上埋。无意间他踩开了一名宋兵尸体的衣甲，只见里边露出了金兵的服装。史天泽一惊，接连扒开几个穿宋军服的尸体，都露出了金兵服装。想到了这原是金人的诡计，他禁不住骂道：无耻！话刚出口，史天泽忽然听到江面有船驶来，便悄悄地趴到了地上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宋圭心有不甘的带着宋明等人回到了府衙，本想着抓住忽必烈，即使不能迫使蒙古退兵，最起码也能换回完颜真皇子，但是却让他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溜掉了。最可气的是自己还带着一大批人马，这事儿要是传到皇宫，非被人耻笑不可。这个时候忽必烈可能已经早就逃远了。宋圭心想，不对，依照蒙古人的脾气，他们是不会丢下自己的同胞不管的，尤其是那忽必烈，据说为人耿直，性情温良。想到这儿，宋圭突然挣扎着坐起来，大喊：赶紧招呼人马。宋明不解问道：叔叔干什么呀？我知道蒙古人的脾气，他们不会丢下那么多士兵不管的，他们肯定过江来寻找他们的军兵，我们现在带兵马去江边，很有可能逮到他们，快快快走。 我叔父，您伤成这样，您就别去了，侄儿带兵去吧。 不行，我必须亲自去，我怕你们有疏漏，快。 说完二人出了衙门，领着百余人的骑兵是策马而去。忽必烈、海云等人的船就要靠岸了，忽必烈的眼睛尖呢，远远地望见浮在岸边的史天泽，心内大喜，喊道： 十万护长！ 史天泽闻听一下就愣住了，站在那儿定睛一看，竟然是忽必烈，也兴奋地喊道： 二王子！ 忽必烈从船上跳下来，二人是紧紧地拥抱在一起。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史天泽急忙说道：赶紧上船，有兵马过来了。二人松开手，一行人拼命往船上跑去。忽必烈、史天泽、海云等人跑到江边，和尚们把船推过来，忽必烈等人匆匆下水上船。这时宋圭等人的军马已来到岸边，见船刚刚离去，金军士兵们跳下马，纷纷向船射箭。 四名和尚站在船尾挡住箭雨，无奈这箭是又多又急，很快三名和尚不幸中箭落下水中。海云和史天泽顾不得掉入水中的和尚，拼命划着桨，等船离岸边远了，这箭才纷纷地落在江中。宋圭跺脚叹息， 哎呀，又放炮了，又放炮了。 说着竟晕倒在地，吐出了一口鲜血。宋明赶紧扶起宋圭喊道， 叔父，叔父，你醒醒，你醒醒啊。 忽必烈等人担心金兵会继续追赶，不敢久留，当晚执意要继续走。海云法师护送的任务已经结束，自己因为有事不能再同行，便在岸边和忽必烈等人话别。海云说， 二王子，史将军贫僧无能，未能促成大事，实在是遗憾呢。忽必烈说，大法师已经尽了力了，而且为我牺牲了三个弟子，让我十分痛心。 史天泽也说， 是啊，南宋不识大局啊，这与大师无干，感谢大师鼎力相助。 忽必烈又问，大师不知什么时候北返？ 海云说道，待在这里超度师兄的法事做完，我就北返， 请大师那个时候先到父王之处吧，我有很多事情还要请教您。 大师多保重，我们告辞了。 忽必烈、史天泽躬身施礼，海云法师双手合十道， 阿弥陀佛，菩萨保佑你们。 然后双目注视着忽必烈、史天泽二人，跨上马绝尘而去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，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自打忽必烈走后，被囚禁的完颜真终日无聊透顶。虽然免去了死罪，可是这软禁的生活实在是比死还难受。更让人难受的是，自己并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样的生活才能够结束。于是，心里渐渐地有了逃跑的打算。只是想到忽必烈待自己不薄，这样一走势必显得太不仗义。可是一联想到无休无止的软禁生活，这心里的歉疚感就会消失。换作是忽必烈，他也会这么做的。草原的夜宽广寂寥，夜晚会有星星在天空闪烁，直到黎明的来临。完颜真在忽必烈走后，养成了每晚出来看星星的习惯。这一天看星星归来，完颜真发现门口的一个哨兵正倚着帐布打盹，另外一个也是摇摇晃晃的欲倒。驻帐左侧的两匹马也在头低着吃草，这不正是逃跑的最佳时刻吗？完颜真回到屋里，悄悄穿衣服，然后拿起木水桶，蹑手蹑脚地走到帐门外，偷听外面的动静。完颜真轻轻地开了帐门，一个守兵突然看见，质问道， 要干什么？ 完颜真举了举水桶说， 我要喝点水。 守兵走过来接水桶时，完颜真往里退了两步，守兵无意中跟进了屋里，完颜真突然举水桶一下子扣在了守兵头上，守兵一时就懵了。完颜真眼疾手快，一把抽出守兵的刀，一刀砍翻了守兵，一步跳出门外。门口打盹的守兵听到动静，刚要爬起来，完颜真举刀就砍在了他的脑袋上，迅速跑到左侧的两匹马跟前，举刀砍断了一马缰绳，飞身上马就跑。此时周围其他巡哨的侍卫们发现了，大喊道：有人跑了，快追呀，有人跑了，快追。大营内是一片混乱，一群快骑是迅速追了过去。托雷和夫人苏尔呼和塔尼正在床上睡觉，托雷听到动静突然惊醒，一咕噜坐起来问道：来人呐，外边什么动静？边说边穿衣服往外走，索尔胡和塔尼也跟着走了出来，在门口遇上了千夫长。千夫长把完颜真逃跑并砍杀两名侍卫的事情告诉了托雷。索尔胡和塔尼在旁边叹口气，缓缓地说：这孩子，前不久我还给他送去了换季的衣服，他还好好的，这怎么就跑了呢？唉，可能是想他爹娘了吧。完颜真骑着马急急忙忙逃奔，突然看见前边有两个人向他走来，情急之下调整马头向一小路跑去。那两个人正是出使南宋回来的忽必烈和史天泽。史天泽并不认识完颜真，只是见其行迹可疑，便和忽必烈二人放马追去。完颜真见二人追了过来，催马狂奔，但是他的功夫比起史天泽实在是差得太远。史天泽马快，要越过完颜真的时候，稍微一用力，便用刀背把完颜真给打下马来。完颜真在地上滚了个个儿，站了起来。忽必烈一看惊叫：是你，完颜真。完颜真看了一眼忽必烈，向金都汴京的方向跪下道：父皇，母后，孩儿命运不济，不能回去孝敬你们了，宽恕孩儿吧。说完突然举刀向自己脖子就抹去，史天泽眼疾手快，一把用刀打掉了完颜真手中的刀。忽必烈大喊道：你干什么？完颜真说：忽必烈，你让我死吧，我对不起你。你为什么说这个话？我是杀了你们的守兵逃出来的。完颜真，你为什么这样？我不是让你等着我回来吗？你问这话太蠢了，你如果被人捉住关押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不想回家吗？那你也不能杀人逃跑啊。这又是一句蠢话，我不杀人逃跑，我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？史天泽插嘴道：二王子不必跟他费口舌了，带他回去。说完把完颜真捆在马背上，三个人策马往三峰山大营走来。到了三峰山大营，忽必烈和史天泽把完颜真交给侍卫，并嘱咐他们看好，便急忙去见托雷。托雷看见二人平安归来，十分高兴，听见忽必烈和史天泽二人自责没有完成劝说宋朝联手灭金，笑道：你们不必自责，实际上 你们已经圆满地完成了任务。南宋不出兵，完全在意料之中。你们去那儿谈一谈他们的想法，这就足够了。忽必烈说，我们去的时候，金石也去了。这一点，托雷倒是没有想到，连忙问道，宋朝不会答应他们了吧？史天泽说，没有，他们的使臣哭墙哀求，也被李宋出国了。托雷闻听轻轻一笑，呵呵，宋朝皇帝是半聪明半糊涂呀。忽必烈说，这一次海云法师出了大力，还有他的师兄南宋大相国寺的住持海空法师上下通融，竭诚帮助我们。可惜的是，海云法师的三个弟子为了救我们丧生大将了。嗯，我知道了，将来到了那儿一定出银两修缮他们的庙宇，善待他们，恩必达，仇必报。南宋在这关键时刻不助我，有朝一日他们会无言以对，会在我们的马蹄下颤抖的。史天泽说，大王，我们在路上巧遇完颜真，把他又捉回来了。啊，捉回来了，哎，杀了我一个守兵跑了，这真是天意，恰好让你们碰见了。忽必烈心里有些担忧，连忙问道，父王，你想怎么处置他？哼，我们那么善待他，他却杀我的守兵逃跑，这一次必杀无疑。忽必烈皱了一下眉，转移话题说，父王，没有使万户长奋力杀敌，我不可能活着回来，万户长还受了伤。托雷来到史天泽的跟前说，请脱下战袍，让我看看你的伤。哎，大王，不必了，都是皮肉之伤，快让我看看。史天泽只好脱下左臂，只见左臂的箭伤已经红肿溃烂，其状惨不忍睹。托雷一看眼圈就红了，史万货长，虽我出生入死这些年，这一次又救我儿忽必烈，我必报大汗，赐你千顷良田以谢恩。史天泽赶紧施礼道，大汗大王的知遇之恩终生难忘，大王不必过奖。见过了托雷，忽必烈急忙去见母亲索尔呼和塔尼。索尔呼和塔尼正坐在椅子上，看见忽必烈进来，连忙放下手里的活计，一把抱住了儿子。松开后，把忽必烈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，确认他没有受伤后，这才开心地说，儿子，你总算是安全回来了。你不在的这段日子里，实在是让我担心。现在总算是好了。不过，你那安达完颜真却杀了守兵跑了。母亲，史天泽我俩在半途正好遇见他，又把他捉回来了。啊，居然这么巧。唉，这孩子命该如此啊。那你父王要怎么处置他？忽必烈说，父王说必杀无疑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八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孟孟，